做 chairman 啊嘛，柯清輝就做行政總裁。 行政總裁係啊。 咁由嗰陣時候咧，趙建華仲係未曝光，後屘就俾人話揭發佢係幕後金主。 跟住台灣嗰邊收購合併嗰邊就 stop 咗啦。 台灣就話唔要啦， 唔要啦，因為知道紅色資本啊嘛。 咁 本來台面係柯清輝嘅嗰陣時候，話柯清輝馬時亨咪港資咯咁樣。 咪嗰陣時你都覺得好奇怪，點解會請咗呢兩個巨頭入去咧？ 當時即係我 一間咁嘅鈎資資嘅公司， 聽都未聽過嘅乜乜人壽 啊！係啊，仲要係台灣又唔係即係大嘅保險公司喎。 啊， 收尾原來又係即係。後面 如果他話不識啊趙建華依件事好可疑啦，你點可能不識佢啫？ 唔係佢話唔認識嘅意思，佢知道佢係邊個。 佢知道，不過就冇交往， 冇傻， 冇交往。咁就係我就話呢啲即係 reuse 嘅飛機杯咧。坦白講，你再 use 嗰陣時咧，第一人哋唔覺得核突，你自己覺得核突啦。 嗯， 係咪先？咁你諗下，一扎冻晒喺个台度， 咪会染菌咯，所以 又林贝月加嗱，你谂 有病 咩？ 大家都 我你真系谂到嘅，嗰啲即系 reuse 一九六几年嘅吹气 Jenny 咁啊， 所以咪话林病咯，所以个名冇改错咯， 即系成棚人又会排晒喺度，仲有又系郑耀堂，又系陈永琪。是咪？ 唔系你可以估到啊，仲有啊，我睇下我有冇估错啊，仲有嗰个叫周 董建华、 周融。 董建华、周融，我不知道他请不请得走啊，真系。但我怀疑嗰个 V 撑林郑是他的， 唔系佢噶嘛？而家讲话 V 撑林郑系佢搞 嗰啲咁胶嘅卡通纸是他的我觉得真系咩？因为他甩不到打肥佬嚟嗰嗰个剧本，我觉得我怀疑他就将以前即其他用过嗰啲剧本就用咗落去林郑嗰度，结果林郑打肥佬嚟，我真的谂极都不明白。即系黑妖系肥佬嚟，我看个造型就应该是 咁嗰个系而家大家都讲系阿周融帮佢搞嘅， 唔系，但系我怀疑佢又系咁啊，即系点讲啊，即系一堂警找两条 兵啊， 即系你作一个 购物重用， 你作一个曲交俾两个公司去用， 双胞胎 系啊，唔系佢改少少，将喜帖街改少少，又俾阿容祖儿唱，即系而家咪就系咁咯。咁你谂下，到时到后年初七，我就话大家星期几嚟噶，系咪我哋做 初嚟噶嘛？ 今日初四啦，即系三日后，星期五啦， 星期五系啦， 星期五 啦，系啦，星期五呢场大龙凤咧， 隔分享会嘛，叫做嘛， 系 林郑嘅分享会， 总会有啲交人出嚟咧，系即系讲一啲好肉麻嘅说话嘅，我觉得， 哇， 即系总言之都系嗰句，即系话咧，林郑咧去到投票嗰日咧，佢个民望咧，嗱，我而家预计啊，登唔登都好啦，佢嗰个民望咧会系。低过叶刘嘅，去到头， 但会唔会低过胡世全咧？ 胡世全好多商品冇摆佢， 问题我就觉得唔 fair 咯，我觉得真系， 冇摆佢落去嘛。 唔系咯，最终你提咗名之后，先至话佢提唔到名，唔好摆佢落去啫。但系佢而家未提名，点解唔摆佢落去咧？真系 啊， 即系嗱，如果低过叶刘就真系重伤，我觉得。 嗯，我预计啊，佢会低过叶刘啊。 但我就希望葉劉爭氣啲咯，其實。 葉劉上嚟我哋嘅節目就會民望會飆升噶啦。 嗱，呢啲叫做即係喺呢個 我哋會就住 大大內密探零零八裏邊咧，就係咁樣打你啲拳咧，其實射咗去隔離。係 啊，真噶嗱，呢一樣嘢我話我欣賞啊， 即係俾票葉劉，其實就打緊林鄭。 嗱，呢一樣嘢咧，我係欣賞阿葉劉嘅，係真心欣賞就係咩咧？佢係會上呢啲節目，佢唔怕上呢啲節目，即係話咧嗰個主持人好明顯係對佢已經係即係你睇得出係對佢有一啲嘅意見嘅，但系佢唔怕去抗，即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去讲出佢个真心嘅说话。 其实咁先至攞分嘅喎， 咁先攞分咯。嗱，呢一个咧，无论如何 系咪作客打王，你当你赢啦。 系啊，喺观众嘅角度，觉得你上你够胆上呢节目已经得分嘅。 咪咯，你主场 你冇输又系冇得输嘅呢啲，冇得输。 冇得输，你肯上已经得分噶啦。就算你中咗十拳都好啦。 系啊， 你只要答到一嘢嘅话，人哋记住你答到嗰一嘢。 系啊。所以呢而且呢葉劉过去俾我嘅感觉呢就 even 佢着嗰啲嘅 Ming 呢佢真心觉得冇问题㗎嘛你咪答返你 自己。所以我咪话囉如果佢一个走一个 coach 嘅路线呢、 啊、 就佢自己又 comfortable, 我哋又舒服。 点呢 即係你当咗 去 coach 嘛 唔係好舒服。即係你当洛奇恐怖晚会咁睇。即系你唔系睇紧呢个美少女系列，咁你有乜问题咧？系咪？ 但系佢真系如果着嗰件 V， 嗰件系假嗰张相啊嘛。 我当如果佢真系癫到咁嘅时候，我哋好唔舒服喎。 我觉得嗰张相系 应该系假嘅， 即系佢只要豁出去啊！我觉得，包括喺政纲，包括喺政见， 造型呢啲就我覺得過目即忘嘅啫。 其實我覺得佢豁到嘅，我覺得豁到出去嘅。 即係佢嘅覺悟就要睇翻唐英年喺地下僭建唐宮被發現，仲要係呢個溝女醜聞被揭露之後嗰種豁出去嘅態度。佢而家要學習就係唐英年當日你講大話嗰嘢 嗰下。 嗱，我唔知道今次可能冇電視辯論添，我覺得。我覺得中央係禁咗。你看不到有人说有人搞啊，而家 系未有， 亦都冇听到有人串 未 搞 开始提名。 嗱，你2月14日嘛，情人节提名嘛，咁你到3月，仲有一个月啦， 系， 仲有个几月啦，冇听到有人话要搞电视辩论喎。 不如网媒搞下啦。 嗱，我觉得如果林阿叶柳肯豁出去嘅话咧，佢有个觉悟系咩咧？以败为胜咧。咁第一，我觉得啊，佢唔系做唔到行政长官咯，咧。他会成为一个洗脱了自己，即是这个23条之后那种的污名，而可能在其他的立法会有什么都好，就会走前一步。 一样的，因为今次我们都说了，就是说其实在反林郑这个阵营当中，其实是有蓝丝成分在这里的，就是说反梁振英。即系话系啦，即系你唔好睇嗰啲爱字头，爱字头系因为科水俾嘅嘛，嗰啲唔系真蓝丝嚟嘛。 爱字头系 RoboCop 嚟嘅， 系啊 RoboCop 嚟噶嘛。所以你要睇嘅系睇嗰啲所谓真系 不过专打自己 叫做好注重 law and order 嗰班嘅蓝丝。而呢班蓝丝当中，其实有好多咧都系会注重程序嘅，佢哋系注重程序。law and order 就系其中一个程序。 嗰啲就系阿叶柳嘅潜在支持者咯。 系咯，潜在支持者，所以 中意皮楼皮群嗰啲都系同中意 law and order 噶。 系啊。所以佢今次咧，其實如果係夠膽，我哋豁出去 真的，真噶，有相關性嘅嗰啲，即係中意 SM 造型啊！我的意思係，嗰啲都係中意 law and order 嘅，一係就中意俾人編，一係中意編人，都係一樣。 其實 S and M 咪代表 law and order， 即係或者 obsessed 喺 law and order 嗰度。所以我就話佢走溝呢條路線咧，係有得做嘅，真係，真係。不過佢嘅政綱，我覺得更加要豁出去。 你等于咧，你话走沟路线咪就系钟树根嗰种咯？钟树根嗰时咪就系走沟路线咯？ 系啊， 某个程度 跟住咪高登仔咪觉得啊系， 诶系 咁， 系咯，个人咯。反而佢嗰个嘅形象系改善咗嘅。嗰阵时， 同埋大家对于佢即系冇办法再即系呢个要让位啊，大家都觉得 好等佢唔抵 嘛，系啊。 咁所以嗱，而家阿叶柳咧企咗一个好位啊，某个程度上系好位，就系好多人都会等你唔抵。而家睇你点啦， 但我觉得咁样啊，我即系尝试代入自己叶柳嘅竞选团咧，为咗林郑败选咧，就唔好再帮胡须啦，真系要帮下叶柳， 帮下叶柳系。 好啦，即系你 law and order SM 形象，你再顺理成章落去系咩咧？佢应该以玛丽勒庞做佢嘅偶像，反身移民极右。其实 law and order SM 同极右三者系可以串埋一齐噶嘛？ 系 系嘛？左交就大爱包容啊嘛，咁极右就肯定系排外啦，系咪 ？Law and Order 佢曾经起 咗 咩咧？佢曾经起，佢曾经起咗系咩啊？系撑嗰啲菲佣雇主啊嘛， 系 啊，你知唔知啊？呢样嘢攞好多太古城嗰啲噶，因为太古城唔知点解特别俾菲佣折磨嘅嗰啲人，全香港我谂即系佢哋最惨啦，我谂系。所以其实太古城点解好多人唔明点解会俾票话叶柳，系因为佢撑嗰啲菲佣雇主啊嘛。 你即系叫阿叶柳行本土， 唔系本土极右， 极右， 极右， 极右啦， 极右本土咯。 极右就唔好净系针对内地移民，系所有新移民。 哦，点陈云帮佢站台应该系咪咧？ 吓， 陈云帮佢站台。 陈云而家忙于好似话要祭天啊，好似。 哦，唔系话 最近话要去郊外祭天啊，好似。咁佢话要自己咩身体唔系好好，又要行山去祭天，所以要即系部署下咁样。我谂佢唔得闲应该。咁但系你谂下，即系如果 coach 嘅话，你玛丽勒庞啊 ，Pauline Hanson 啊，即系澳洲 Pauline Hanson 嗰堆极右嗰堆啦， 嗰种 前 嗰种，香港冇呢个冇呢个 光谱， 冇呢个光谱真系冇。 系， 我觉得嗱，你如果反身移民，金大师都帮你助选啦。 喂，翻唔翻到转头先？问题系 会唔会翻过来？ 你唔好净系辣大陆嗰啲，我嘅意思系话， 我惊翻过 辣得大陆嘅佢。 你辣埋嗰啲印巴啊、非洲啊，好似 Donald Trump 咁啊，梗系嚟自嗰七国 嗰啲 伊斯兰七国嗰啲咩也门啊、苏丹啊。 但要 嗱，起码第二个陶杰会帮你助选先。 啊， 陶杰咁撑 Donald Trump， 啊唔系叶柳上过节目噶，系 系上过，上过 系啊！你谂下，系唯一一个候选人上咗陶杰节目系叶柳啊。 所以我就話你諗下嚟，有葉有陶傑助選，又有呢、這個金金大師，又有嗰啲咩本土派嗰啲，佢只要唔好定性淨係內地新移民，我覺得咧就免除咗即係中央對佢嘅不滿，我覺得咁啊取消綜援啦，係嘛？咁所有極右嗰啲都係咁噶啦，係嘛？減福利啦， 全民退保啲唔使咁啦。 嚟香港之後上樓要七年啦，可能交十年啦，還掂，我話唔係要排排四年啊嘛。 香港人優先，香港啊短啲， 七加四啦，十一年啦，係咯，咁咪得咯。我覺得只要佢嘅政綱肯咁樣豁出去嘅話咧，我覺得佢甚至超越阿胡蘇貞添， 咁咪玩大咗。 咁你玩大咗，因為 佢贏埋喎。 因即刻轉呢個中聯辦即刻轉橋喎， 即刻撐過去。嗱，咁如果我哋嘅目的係阻止最邪惡嗰個當選嘅話，咁對我哋嚟講冇所謂喎，真 都可以好邪惡喎。 如果佢執行佢政綱嘅邪惡，真係即刻起圍牆咁啊好。即刻喺深圳落起围墙， 深圳俾钱 系啦， 中港区隔啦， 系啦，跟住深圳入口嘅鸡蛋征重税，仲要佢俾钱。嗱，即系如果佢肯豁出去，佢肯豁出去掂，我觉得净系啊，我都话啦，净系 SM Law and Order， 再加呢个极右三个元素加埋，其实香港好多嗰啲，我估啊喺嗰啲警察宿舍攞赢晒，真系。消防局啊，嗰啲即系嗰啲纪律部队住嘅地方咧，真系赢晒，系咪？仲有太古城咧，系咪？专系走去帮嗰啲外佣雇主申冤咯。其实佢行紧呢条路嘅，我觉得系，只不过去得唔够尽咯。我觉得佢，即系好多时候受嗰啲左交传媒影响啊，即系唔好理嗰啲明报啊，嗰啲社论啊，嗰啲不振啊，嗰啲信唔过。我觉得其实嗰啲都系左交嘅大本营嚟嘅，系咪？呢样嘢我信阿陶杰嘅，陶杰系最早支持 Donald Trump 嘅，其实，系咪？咁佢亦都系最早而家走出嚟公开撑阿叶柳嘛，请佢上节目，系嘛？咁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哋请阿叶柳上嚟，就当面问佢，你觉得走呢个马丽勒旁呢条路线有冇得谂咧？如果有嘅话，我哋帮你。我估啊，法国大选佢会赢嘅勒旁我觉得真嘅，唔系讲笑嘅呢个。 成个欧洲 向右转啦，而家真系噶。 系成欧洲系。 系啊，你见到呢个英国。脱歐啦，佢收尾上台之後啦，到而家 Donald Trump 咁搞法都好啦。你唔好以為 Donald Trump 一定死啊！我覺得，嗰個係成個社會氣氛嘅改變嚟嘅。可能麥克爾會輸嘅今次大選啦。咁而到時法國大選可能就而家好似社會黨多 nominee 一個，即係再極端啲同佢冚啊嘛。其實 仲勁， 即係顛鬥顛啊嘛。而家係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我諗冇理由香港身為一個國際城市。 落后于形势 啦，冇理由落后于形势噶，系嘛？全世界都向极右转嗰阵时，我哋而家就系欠咗个极右嘅政客。喂，你真系连港独都拉埋过嚟啊！我话俾你听，你拆咗港独障碍啊！真系 你呢条桥，你一爆呢一样嘢出嚟咧，佢又要谂啦。 唔系，你梗系唔好要嗰啲右政嗰啲啦。但你拆咗个台啊嘛，反王嗰班咧。你拆咗佢台啦嘛，已经系 吸纳咗佢哋啊， 咪咯，到时佢咪得翻梁天琦、尤慧晶、梁仲恒三个咯，仲有黄台阳已经去咗帮泛民分工啦嘛，已经系，咁一个去咗哈佛咯，咪剩翻两个咯，一个去咗做社区服务咯，咁咪冇噶咯，其实，咁到时我觉得就算佢转桥都好啦，我觉得咧，你要嗰啲咁嘅陈志思投极右政客咧，好困难嘅，即系选委会里边。仲难投林郑，仲比扭转唐营嘅人投林郑仲困难啊！其实，所以我觉得要制造一个林郑民望低过叶柳，咪而家我哋嘅目标系，系咪？我哋成个出发点都系谂紧一个形象， 系 唔系讲紧嗰啲？即系你仲讲喺 Facebook post 一首歌嗰啲，我觉得，已经叶柳唔系咁嘅 level， 我觉得，即系佢要进行一个 total solution， 其实，即系大手术啊！ 我哋所讲 value。帮佢揾一个 value。 嗱，你 recall 翻我哋一开始讲嘅嘢，林郑失败，胡苏成功系咩咧？个政治形象不能完全脱离于你嘅真实嘅历史同埋性格。嗰啲你啲系叫 true belief。如果 law and order 系你嘅 true belief， 呢个系嘅。 如果被裙被衫系你嘅品味，咁你顺理成章就行去嗰个位啦嘛。其实系， 唔系呢个啱嘅。如果你话从嗰个 position 嚟讲咧。除了是个光谱而家是欠缺一样之外。 你嗰张相好像是流的嘛。 这个呢 是流咯。 喂，佢里面有件肉色是不是啊？ 我懷疑佢條頸下邊係裏邊咗件肉色嘅。 我估係做嘅，呢張相冇理由。 今日我喺網上面睇到，我都覺得唔係好合情理。我覺得啲 如果癲到咁就真係何止極右 啊！阿 Len 可能掌握唔到呢個叫做SM 形象係乜嘢 啊？ 其實就唔係暴露，唔一定暴露嘅，其實反而唔需要暴露啲，我覺得。同埋香港都好似有嗰啲叫做地獄天使嗰啲單車會、電單車會啊嗰啲，嗰啲可以幫佢阻啲啊嘛。係哈利嗰啲，嗰啲個肚腩好大，大過我啲鬼佬。 哇！咁啊，形象好鮮明。 Easy Rider 嗰啲啦。 嗱，呢個咧又咁講，除咗我哋頭先講嘅 value 啊、engagement 咧，嗱呢個 engagement 亦都我覺得幾保證下嘅，因為咧呢一種嘅所謂頭先阿世良所講嗰種嘅極有 issue 啊，個 issues。自己本身咧會係好多嘅人會同 你通單，你唔需要話，唉，要趕走曬你通單，你明唔明？譬如林鄭就話要福利啊嘛，一定噶，一定話要俾多啲福利啊嘛。佢而家係要新嘅財政運用嘅思維啊嘛。好啦，佢可能喺退保呢啲嘢俾多啲咩噶嘛？但你見到嘅喺全民退保隊裏邊反對得最犀利嗰啲係本土派啊嘛。佢嘅意思就係話點解要我哋僆仔去俾你啲班友啊嘛？即係我意思，你 twist 佢，當然你唔係話我係馬麗立旁香港版啦，咁就死梗啦，梗係就俾嗰啲左膠後珠不伐嗰啲朱海迪啊、嗰啲陳敏忠啊、嗰啲鬧死佢啦，即係許寶強啊嗰啲。咁但係如果佢只要就係將佢轉一轉，係咪用咗個餡，即係啱啱好同林鄭對著幹嘅，我哋要 cut 福利，係咪？我哋要源頭減人，將阿譚海邦拉埋過嚟啊嘛，不如 系咪仲要佢咩啦？如果咁样讲，即系佢又唔相信气候暖化嗰啲咁样，于是又话可以郊野公园又可以起楼咯，又得喎，连嗰啲中产又吸纳埋， 咪咯？跟住 cut 埋嗰啲咩环保基金啊嗰啲咁嘅嘢啦，因为环保基金拨出去嗰啲钱咧，咩做回收嗰啲全部都嘥噶嘛，其实真系嘅。其实佢好多政府官员都知嘅，咁你咪 cut Q 晒佢咯，系嘛？跟住咪起多几个焚化炉咯。冇气候暖化啊嘛，因为系咪？因为冇气候暖化啊嘛。 啊 咁咯，咁我覺得嗱，即係你諗下嗰班重視 law and order 嗰陣男士，佢哋都唔相信有氣候暖化噶嘛，呢啲左膠 agenda 嚟噶嘛，係嘛？即係咁，其實你睇下侵侵講乜嘢， 係啊， 消毒消化 咯，係啦。其實你睇到噶，阿 Donald Trump 咧，佢 香港優先 social media， 美國優先。我諗 Donald Trump 都係抄金金大師，係咪？佢話美國優先啊 嘛，係 咯。 唔係，所以咧你睇到啊，要 香港人優先噶嘛？ 用 Donald Trump 咧，佢喺個 social media 裡面嘅 engagement 好勁噶。 喂，佢而家用 Twitter 發布政策， 有鬧佢，有贊成佢，係啊，用 Twitter 咁樣去發布佢啲嘢。佢所以咧，其實咧。剛才你所讲过嗰样嘢呢，其实几我话有 value 啦，有 positioning 啦。第二就係话啲 issue 本身呢就好富争议性呢，所以 问题你睇你个 discourse， 你个论述系乜嘢嘛。林鄭系冇论述嘅，话俾你听，佢嘅政策都唔会有论述。但你点样可以令到你参考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嗰啲大肚腩怼啤打老婆嗰啲失业白种嘅男人喺香港系咩人？你要諗下呢啲系咩人，基层嘅工人。佢哋嘅饭碗，佢哋仲係 complain 緊，係俾新移民搶飯碗嗰啲人。 哇！咁佢真係會搶到林鄭嗰啲， 梗係啦， 嗰啲民望翻嚟。 我話俾你聽啊，鄭耀棠都撳唔住啊！ 佢真係搶到， 工聯會都箍唔住 啊！嗰 工聯會都起義啊！話俾你聽啊，真係周浩鼎都搞唔掂啊！真係。阿媽，你諗下，即係你調翻轉諗下，你要邊一個 segment 嘅人？你自己諗下啦。嗰啲上樓第一個喺資源爭奪裏邊最弱勢嘅人 啊！ 嗰啲正正就係種族主義最犀利， 啊， 甚至係最排外嘅其實。Donald Trump 都係啫嘛，其實坦白講啊，如果你徵完税之後，你啲製造業翻唔到嚟嘅，其實根本嗰啲人 點會翻嚟啊？ 同埋仲要捱貴嘅物價添啊！咁所以，但係冇所謂， 啱聽啫嘛， 啱聽係啦， 啱聽啫嘛。 咁第二樣係咩咧？就係我頭先講過啦，香港有龐大嘅中產啊，所以好多人解唔到呢個太古城排隊投佢之謎。其实那个是跟欺压外佣有关的，我觉得。业楼是站在欺压外佣的雇主那边的嘛。是不是 而那些雇主觉得被外佣欺压。 是啦，那些雇主觉得自己搵几十万都被外佣欺压的嘛。是吗？为什么过年不见不回来啊？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放假 迟了五分钟之后，为什么那个五分钟给他给钱啊？那他们觉得自己被菲佣欺压的嘛。那你想想两大阶层一加在一起。嗱，太古城的人呢，我懷疑你做一個 survey 去問一下，究竟林鄭同葉劉你投邊個？如果冇呢個 campaign strategy 一定係投林鄭。 一来林郑胜算高嘛， 嗱呢啲所谓中产咧就同阿习大大一样，佢买赢嗰、那个， 系买赢嗰个嘛， 系啦。第二咩咧？佢就系叫做白鸽眼啊！ 啊， 白鸽眼嘅意思就系佢觉得林郑各种条件都比阿叶刘好嘛， 嗯， 亦都有机会做到嘛， 嗯。 咁但系佢要令到自己嘅民望超越翻阿叶刘咧，林郑咧，其实最好嘅方法就系咧，将佢以往强项攞翻晒出嚟，我觉得。但系问题就系佢入咗去。政府即係入咗行會之後咧、嗯，就開始收斂咗好多。我覺得其實，但你諗下呢啲嘅議題，其實冇人敢 touch 我覺得，呢、這個叫南海戰術，就係開拓， 係啊， 開拓一個其他候選人都唔敢掂嘅議題。 係係係，而家大家鬥紅海， 係咩？大家走去鬥 TSA 啊， 係嘛？啊！胡蘇講完取消 TSA， 佢先講，佢話我都諗噶，我都所 都係俾佢講先咁樣， 呢句都講埋出嚟， 係咯， 即係嗰下都好笑，真係，即係你唔好再去鬥 TSA， 唔好話炒吳克儉，嗱炒吳克儉，我估啊，最終連阿胡伯全都會講，五個都會講， 胡西全啊， 係啦，五個都會講嘅，其實冇意思嘅，我覺得，咁你只要掂一啲佢哋唔敢掂嘅嘢嘅話咧，嗱，譬如好簡單啦，人哋湧住去掂漁農業，你就唔好掂，我覺得， 嗯。 系啊，即系嗰啲千祈唔好掂。 所以佢会检讨咯，检讨嗰 样。唔使嘅，你两个 issue， 三个 issue。 系 系啊，即系削福利， 嗯、 控制移民人口， 嗯， 系嘛？跟住就叫做呢、這个撑呢个外佣雇主， 嗯， 三大政纲。 加埋加有 哇！你唔好话你撑外佣雇主好多票，因为你谂下香港有几多家庭有外佣。 几十万咯， 系啊！ 嗱，我话俾你听啊， 哇！即刻个民望咧飙升， 嗱，两大势力嘅啫，我觉得今次选举啊，一系就外佣雇主，一系就猫狗主人，是但一饭或者两饭一齐都得，我觉得。喂，呢啲先至贴地啊！我话俾你听啦，顶你唔通真系计咁咩财政盈余啊？点样投资策略性投资？ 啱啱啱。 喂，大佬，你一讲出嚟嗰啲已经瞓咗觉噶啦， 所以选举不嬲都系。是不是讲那些的 绝对不是讲那些的。我都说了侵侵成功到今天都第一左交就觉得他不值得学习啦，当然有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但很多香港的政客其实到现在还是跟着纽约时报那些左交报纸，就是看不清楚侵侵成功呢其实真正的 原因。你只是讲侵侵已经令他更加可爱咁样啊，成件 都唔系啊，网上系咁写啊，侵略个侵啊嘛， 系 侵略个侵， 系真嘅，叫佢做侵侵啊，我见到系，唔系英文嚟嘅嗰个， 哦、 都系广东话嚟嘅系，就系侵略个侵咯， 哦， 即系如果你考虑得到嘅话咧，其实嗰阵时我一早已经谂咗呢个形象俾阿叶柳噶啦，其实， 哦， 系啊，但系我谂始终都系受制 于，你会唔会节目完咗之后会收到佢电话啊？ 而家好似系咯， 请你，请你。做佢嘅竞选办， 邀你做佢竞选办主任咁样。 嗱，呢个就一定咩噶啦？呢个一定唔会做噶啦。呢个其实佢竞选办有冇人嘅咧？ 唔知喎，应该有嘅嗰阵时 有啊，一定有啊，但系就唔系好似冇乜听过。 但系赢翻香港变咗个忙 忙 忙翻， 系 忙翻香港定忙翻香港啊？唔记得咗个读啊，忙字做个口字 系 啊 啊， 咁佢可以整个 Make Hong Kong Strong Again 咁咯。 Donald Trump 系咯，系咯 ，Make America Strong Again， 嗯， 系咯， 系咯，咁啊同一个意思啦， 赢 翻 香港 啊，咁嘅意思 咯，括住咁， 啊，咁啊，嗱，头先讲咁多嘢， 其实可以叫佢拍段片嘅，叫阿侵侵 支持叶柳， 支持叶柳系啊，佢可能会做噶。 喂，你首先又 因为侵侵识嗰张香港地产佬噶，一齐搞个香港搞地产，同埋澳门搞赌场，同阿新世界班熟噶，纯官啊嗰啲。系嗰阵神官好似入个医院，仲有风好似， 仲有风。 好系啊系啊！ 你讲开新世界，萧建华又关 又关新世界 啊！你突然间令我谂起又关新世界事嘅， 又边单嘢？ 我唔记得咗，唔记得边单嘢咧，系提过新世界嘅。 唔出奇啦，话俾你听。马士恩讲大话，我话俾你听。佢里边咧，要翻翻今日嘅主题先。 系咯。 就是这个里面提到一个人叫张松桥、 啊、 我想你做过财经你知道张松桥的人、 啊、 就是这个重庆李嘉诚、 嗯啊、 他们叫做昵称叫做阿春这个张松桥、 啊、 其实就是这个建华就是捞埋那班人那里、 啊、 张松桥就是跟那些马时亨啊新世界 啊 那些人是一起的其实、 嗯嗯、 其实是整个金融即、就是财经界里面都知道的其实、 嗯 咁你上一劑嗰單嘢，柯清輝嗰單嘢， 又是呢個班底。咁我唔會估計你呢個班底做一個deal嘅喎。 啊， 你明唔明啊？你一定係 through 呢個 network， 去做好多其他嘢噶嘛。 嗱，本地大 Masa 啊，咁啊唔止啊，唔止啊，新世界本地講嗰個上去收購南山人 手，南山人壽係 就有咩咧？本地大 Masa 鄭裕彤、劉聯雄同埋鍾裕志定， 鍾裕咪就係邊個咯？張 主席張松橋等。均紛紛買入中策，嗱嗰個佢做 CEO 啊，邊個做 CEO 就係中策啊嘛， 中策去收購 啊，中策嘅可換股債券以示支持，嗱即係依件事咧又同新世界同大樓有關。 我話俾你聽啊，我頭先講即係孤偉其名啦，我而家講呢個股仔同上述嘅人冇關嘅， 啊 disclaimer 係完全冇關嘅，我話佢哋做 keeper 就係咁嘅方式嘅，其實， 嗯， 即係過去頭先我所講嘅， 嗯， 所謂幫上邊啲高官為非，幫佢哋去。炒高啲上市嘅，同埋喺 before 收購之前，去幫佢入定股，即係待定啲飛。 嗯， 其實一路嗰個運作喺一個老江年代都係咁。 嗯， 呢個差唔多係公開嘅秘密嚟嘅。 嗯， 而呢個建華興啊，我估就係中間喺度奔走，嗯，然後佢再拆翻俾後邊嗰啲富二代太子黨。 係係， 呢個好清楚我覺得。所以你問夾佢嘅手法係好粗暴，同李波一樣。 嗯， 同樣。不能掩飾呢啲人，其實亦都係共產黨裏邊衍生出嚟嘅一啲嘅，即係喺度駐米大蟲， 嗯， 古惑仔 嗰種古惑仔嚟嘅，其實， 嗯， 而佢後邊正正，你真係以為嗰啲乜家族、乜家族嗰啲咩政治局常委家族嗰啲，每一個都有個代理人嘅，其實係， 嗯 嗯。 而當我估計呢個建華興就係後，即係出事代表後邊代理嘅係全部都係唔止一個。仲要全部都是老江年代，因為他哋不會信外人嘅， 嗯， 一定是信一些自己信得過的人的， 嗯 嗯，而最重要就是我整個 school 整個系統都是由他去代理。 你呢個人咧睇到啦，嗯，他由八九民運、六四民運嘅時候 就是咁樣起家， 就係，是，咁樣起家， 咁咪信得過單位咯， 係咯， 係啊，咪信得過單位咯， 啊， 因為老江就是六四 六四噶嘛， 鎮壓派上去噶嘛，係最大得益者嘛，係，咁然後跟住咁樣起家咯， 啊， 咁你到時到後你。坦白講好人好者，香港的商人，我舉例李嘉誠會不會跟呢些人名黐埋一起， 嗯， 你留意一下過去咁多年， 唔單止不會啊，據最近有一篇文章，我都唔，我冇喺個今次喺節目主動提出咧，就係，是，話有一個嘅文章講，其實李嘉誠咧係一直嚟講都係受到江澤民與呢一個嘅阿曾慶紅嗰個嘅叫做呵索。苛索有一篇文章是讲咧，系苛索，就令到咧，你大家如果记得咧，就曾经咧，大家以为系阿习近平唔妥，阿李嘉诚咧，咪有一段时间咧， 落去撤资嗰啲， 直情话要撤资啊，闹佢啊，诸如此类咧，呢啲咧其实都系讲紧系阿江泽民同埋曾庆红对于呢个李嘉诚嗰个苛索嘅手段，即系勒索啊，差唔多系叫勒索嘅手段。咁咧嗱，如果係咁咧，你又回翻你個問題啦。佢就係唔黐埋呢班人嗰度咯。佢唔黐埋呢班人嗰度咧，係所以就會係被呢個嘅派系當中咧，就用一種嘅手段嚟去迫害佢咯。 其實我話俾你聽，呢個趙建華呢單嘢咧，如果當然香港人當做食花生啦，泛民就會出嚟鬧佢跨境執法啦等等呢啲咁嘅嘢。但實際上你一路順藤摸瓜，今日我睇完《紐約時報》，即係我諗幾年前嗰篇文。 嗯嗯， 當時都未，當然未預計到發生呢啲咁嘅嘢啦。你就知道其實佢背後根本上就係江澤民年代嘅出事代表嚟。 嗯， 呢個人 係 你諗下，四十幾歲點會攞住咁多錢？ 係 係咪喺中國仲要由一個咁嘅山東一個窮鄉僻壤？嗯，我話知你會考狀元啦，喂大佬體操金牌都要喺隧道乞食啦，係咪先？ 啊，同埋咧，因為中共系統咧已經有一個説法嘅，對付依啲嘅所謂自己友咧，佢所謂嘅自己友咧，係特別係 苛刻、 苛刻、 嚴苛係啊， 嚴苛嘅，即係話 因為你係食佢錢，佢栽培出嚟嘅人啊嘛， 係，嗯，啊，咁所以咧佢會係用依種，所以咧點解講我而家唔係話呢啲手段係啱啊，梗係錯啦，即係就算連銅鑼灣書局咧，佢哋都係咁樣咁嘅 perspective， 佢對李波都係用咁嘅 perspective， 咁嘅 perspective， 因為佢當佢哋係自己人，係引出嚟。 是啊，自己系統出嚟嘅， 即係呢啲叫 咁你知啦，李波嘅太太係 國法， 呢啲叫加法， 加法啦，佢哋叫做加法， 系啦，系两种唔同嘅观念。 李波同佢太太都系嗰个系统啊嘛，即系大公 系两种唔同观念嚟嘅，系加法同国法系。 系啦， 我哋而家讲紧嗰啲叫国法， 系啦， 或者港法 啊， 佢哋讲紧嗰啲叫加法， 系啦。 咁所以当所以而家呢个夹呢个咁样嘅建华兴翻去咧，我估就唔系唔使拍片嘅，我觉得呢个。呢、這個不會拍片添啊！我覺得係，最終見佢就會係喺個證人欄嗰度。 判咩刑啦？死刑定咩刑啦？ 我諗佢又未必，睇下佢可唔可以幫助國家。第一就係可以即係檢舉，檢舉幾多人， 俾到幾多料佢啊？俾翻 同埋睇下可唔可以收翻啲資產，即係嚇被侵佔嘅資產。 其實會唔會佢係因為咁樣，所以佢點樣揾咁多個人幫佢生仔係咪有原因咧？ 点解咧？就带啲资产走。 因为香港嘅 5000万，其实 普通法嘅财产继承，如果佢死咗之后，佢分散开嗰扎嗰30几个细路就可以继承咗佢。 哦， 即系嗰5000万美金咧，就其实唔系生仔费，而系帮佢咧就带呢啲资产出国嘅一种手段。 即系分散佢啲。 我嗱，你好简单，佢呢个就做得夸啲啫。我觉得其实好多嫁入豪门嗰啲都系咁嘅啫。借土生仔啊，揾幾個生仔，住袋分多啲嘅啫。最終個老爺兩腳一伸嗰陣時候，其實條橋都係一樣嘅啫嘛。所以我就話佢點解會咁揾咁多人？呢、這個謠言嚟嘅啫，係嘛？ 就報道上面有一種咁嘅，梗係你唔會證實到嘅，即係話方呢、這個商界當中有一種咁嘅傳言，咁就咁樣。 你今日 越來風， 即係喺90年代香港咁細嘅 scale， 未必係30個嘅咁就。 就出過一個人叫陳同輝啊嘛，香港咁細嘅 scale 啊，當時啊，羅兆輝啊，就係咁啊嘛。 啊， 其實羅兆輝嘅角色，我覺得同呢個建華興又好似。 好似嘅， 係 啊。 係乜？就係幫後邊嗰啲嘅大粒佬走走滴滴。做一啲佢唔方便出面做嘅嘢，然后无论系认购好、维飞好、乜都好，然后咧就帮佢 hold 住先，用间公司帮嗰啲政治局常委嘅家族 hold 住啲股票先。 其实你讲噶，香港好多呢种人噶， 好多 好多噶，系啊，咁即系都我哋知道一啲人就唔方便讲个名啦。 咁其实如果你睇到当时，我记得啊，我南山呢单嘢嗰阵时候，我一睇，我当时我都觉得。柯清輝話曬都係呢、這個即係、就是、恒生係嘛？ 渣打 渣打 會係渣 打定恒生出嚟嘅、 啊、 即係都做過銀行大班 啊！ 其實當時我記得啊，我有一個朋友係財經界好資深嘅記者，佢話點解會黐埋呢班人嗰度？其實當時都問過呢啲問題 啊。 咁當然我諗而家大家炒翻出嚟之後，就香港人就記憶好短嘅，同金魚差唔多。咁所以我估就好多人唔會再去。深究噶啦，總之就係、是，李波事件翻版咯咁，即係我唔知啦。而家即係有冇報紙再去追查？其實嗰啲咩零一啊、眾新聞啊嗰啲應該追查其實，即係呢個我覺得係會比李波事件咧喺中共嘅、 啊、恒生啊 ，sorry， 係恒生啊，唔係 總經理嘛，恒生總經理， 恒生係恒生董事長、前副董事長、行政總裁 嗰陣時都講啊，點解會埋中策呢個咁嘅壇嗰度嘅其實。所以我就話後面其實刮出嚟嘅嘢咧，我覺得係會豐富過銅鑼灣書店。即係呢個阿建華。 同埋你睇到啦，如果真係嗰個嘅權力鬥爭咧，而家呢個俏華咧係上到去嗰個嘅叫做真係上到去曾慶紅嗰個嗰度咧，其實點都會影響香港嗰個局勢，因為大家都知道呢個張德江係其實佢真正 report 嘅就係曾慶紅嘅。佢係 report 到曾慶紅，唔係江澤民，咁所以你睇到，即係話，如果真係咁啊嚇，我即係話 ，if and only if 真係咧，今次呢個趙華咧用咁嘅非常即係咪建華咧？趙建華用咁嘅非常手段拉翻去咧，咁你話唔影響到香港個佈局咧？我又真係覺得唔會咯，真係會影響。 我咪等於華潤宋林一落馬689咪玩完、 一樣嘅啫。其實你話有冇牽連咧？其實。大家好啦，你所講宋林就係幾個月前 就係當日第一批提名689嘅， 係啊，幾個月前嘅啫， 就係宋林咯， 係 啊， 係 啊， 啊，就係、是、當時中企係選委嚟噶嘛， 啊， 就係嗰班人啦， 係啊， 喺幕後撐啊梁振英，其實就係嗰班人咯。 呢、這個趙建華點解我會覺得佢比阿宋林更加勁抽咧？會牽扯咧，就係、是、好似細良你所講，佢係一個 keeper， 佢 keep 去幫好多中央極高層嘅領導。嘅嗰、那個嗰佢哋嘅倉庫， 但係佢一定有本帳簿嘅，我覺得 係啦，嗰、那個 嗰本帳簿就一定擺唔係擺喺香港添。 啊， 你夾咗佢翻去嘅話， 咁兩邊都指向一個人 嘅 喎， 唔知點解大陸嗰啲公共情婦都係咁嘅喎。即係我睇佢嗰啲案咧，大陸有啲公共情婦專係同嗰啲解放軍軍頭呢個瞓完嗰個瞓嗰啲咧，佢寫低曬嘅喎。今晚我同邊個一齊？ 喂，留翻陣時我哋 唔係佢哋好醒 命 啊 嘛， 佢哋好知道嗰個遊戲嘅玩法啊，就係佢一日唔交嗰本簿，佢都唔使死嘅。係 啦。 系咪啊？佢交出嚟，佢就会死嗰日，就系、是、佢死啦。 嗱，而家睇下啦，除咗曾庆红咧，就即系喺呢个邵建华呢件事被开名咧，其实两个邵建华同埋宋林咧，都指向另外一个高层嘅，嗰个叫温家宝。宋林都系噶， 宋林系温家宝睇噶。 宋林嗰、那个华润， 华润系统系， 华润系统当中再指向都系阿温家宝噶。 系咩？ 系啊， 咁奇怪？ 系啊。 但你知唔知曾慶紅個細佬喺香港喎？曾慶懷 係 係啊， 係係係係。 嗱，雖然好低調，但係香港嘅一路都係、啊，所以就唔知道其實佢曾經有一個。 所以咧，習近平上台咧，其實初期咧就已經有好多書咧講嗰個對付嗰個嘅所謂嘅貪腐集團咧，其實温家寶個名係好早出咗嚟嘅。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 《紐約時報》寫過咯？ 係啊，好早出咗嚟嘅温家寶個名。 佢老婆，佢、老婆係唔知道。珠寶鑑定、鑽石鑑定啊嘛， 唉，總言之，佢哋又係嗰個咩啊？唔係電力係 電力係就李鵬咯， 電力係 李小林啊嗰把咯，即係佢女咯， 啊， 好似掹咗落馬啦已經， 係啊，掹咗落馬啦， 掹咗落馬啦，係啊，嗰陣時仲甚至話咩添，唔准出國添， 啊， 係啊，所以我就話啦，所以一路開嘅話，一路開曬落去嘅咯，我覺得冇理由開完李鵬波又唔開阿江噶， 嗯， 係嘛，開阿江冇理由唔開阿曾噶，曾慶紅噶， 嗯。 咁仲有呢個北韓勞動大學畢業嘅張德江 啊， 係啊， 啊， 即有時候你唔難怪香港人唔係淨係對香港嗰種嘅政局即係失望， 嗯， 而係你睇到共產黨嗰種政治唔係淨係權鬥嘅，而係嗰種嘅即係一種好污糟邋遢嘅， 嗯， 即係你永遠都唔會聯想起講。講即係講個國家發展嘅理想啊！ 其實係咪宮廷內鬥咯？係啊，帝制咯，其實係咯， 即係成件事令到成個中共喺香港嘅形象係低落得好緊要、嗯。 其實而家我都話個局勢係好鬼似《狼爺榜》嗰個劇情咧，係逐個蚊、逐個蚊、逐個蚊喺度，即係嗰盤棋，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嗰套戲？即係嗰個個主角男主角 胡歌， 胡歌， 胡歌係啊， 係啦，就喺度用一盤棋先掹呢、這個，好似有策略咁樣掹嘅。逐步逐步掹棋， 逐步佢就幫自己平反 落去嗰個嘅，即係個火爐嗰度。 有人話係講六四噶嘛嗰單嘢， 有人講 係啊係啊，最終其實佢就係 要平反。 其實主謀就係個皇帝啊嘛，其實即係佢造成個冤案嘅主謀，其實就係個皇帝啊嘛。咁但係我覺得如果呢壇嘢就睇大陸嗰、那個即係、就是、燒到幾大嘅啫，我覺得。嗯如果你一路一路燒落去嘅話咧，我唔知道會唔會牽涉埋香港嗰啲有錢佬添。 嗯， 你諗下佢哋嚟咗香港咁耐，佢揸住咁多錢， 嗯， 佢冇理由淨係日日喺 IFC 嗰度同啲美女保鏢喺度行街啩， 嗯， 係咪？佢總會有好多方法去投資啊、揾水噶嘛，其實， 嗯， 係咪？所以我覺得肥馬就話自己唔識佢就牽強咗啲咯，我覺得。 啊， 係咪？ 即係總言之咧，呢、這個咁嘅巨鱷。啊！而家咧被拉咧，我相信嗰個涟漪就好會好闊啦。嗰、那個即係好似你所講，除咗中共嗰個嘅領導層之外咧，就而家睇到係可能香港嘅一啲商人咧都會被波及啦。 如果習近平嗰隻手係包括埋整頓香港成個呢啲咁樣牽涉同內地貪污嘅即係利益集團嘅話咧，咁嗰個波及面就大啦。我覺得。即係唔係淨係權鬥一個人咁簡單，扳倒曾慶紅咁簡單。 嗯、 我再講就係話喺九十年代喺江澤民嘅年代，其實好多國企去到九七之後嚟香港上市咧、 嗯， 大嗰啲大孖沙上市咧，其實中間都有中間人用嗰啲皮包公司去幫我哋 keep 嗰啲股票嘅、嗯。其實 仲有你要記得、哦，江澤民係喺 在位二十年喎、哦，即係話嘅意思係咩呢即係話，如果真係習近平要將呢一個嘅關係網絡，呢、這個貪腐關係網絡咁樣抽出嚟嘅咧，咁啊真係咧，嗰、那個波及面係非常之闊 嘅。係啊，我估啊，如果咁樣搞法嘅話，即係香港啲有錢佬咧，即係第一就有得賺冇得瞓啦，第二我估啊都會越嚟越多人中風添。 你喺醫院嗰度啊？ 真係噶，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嚟。 唉，翻唔到去受審啊！ 啊真係啊，都係一個方法嚟噶，係啊！我唔知道馬時亨點搞啊，真係啊！我而家就話唔識佢啦，我覺得。 跟住話， 突然間個老友復發， 又復發啦， 復發 啦！大佬，你仲講港鐵主席，大佬？你仲做港鐵 主席？港鐵主席都要辭埋噶啦！ 我話俾你聽啊，你記唔記得景賢嚟嗰單嘢？嗯。哪個人去買景賢來的，你知不知道？最終在這個project裡面賺大錢，政府用高價買回來，還要給後面那三波幅地給起豪宅，中漁之地。 哦，就是剛才我們提過那個名字了， 張松橋。 啊，張松橋。 還沒騙你去上網查資 料。啊啊 啊。是啊，剝爛了他先。 嗯。 所以我說這些人在香港賺食的手法，你說梁振英那種手法是內地手法，政治而已其實。其實你過去呢二十年，即係正當商人，好似李嘉誠呢啲，其實佢唔會再投資香港，就是、因為個遊戲規則變曬啦嘛。其實都唔到去玩啦嘛。其實已經係，而後邊梁振英本來擁佢上去嗰班人，就係諗住誒 set 個新遊戲規則，然後將香港變成佢哋嘅主場，由佢哋去主導點樣玩啊嘛。所以我就話，當然你話夾佢走呢、這個手法。我都再講一次，正如陶謹申所講，呢、這個相當之粗暴。當然呢啲係一個必定要講嘅嘢啫，我哋係。但實際上，你對好多中國嘅普羅百姓嚟講，點解習近平民望會咁高？大家有冇諗過？ 佢就係用 我都話習近平今日去直選啊，佢贏硬 啲喎。係啊，佢就係佢就會用啲強力手段嚟去對付翻貪官， 對付嗰啲。人哋覺得大奸大惡， 係啦，咁嘅你覺得，誒、哎、重啲嘅手段係啱嘅咁樣啊嘛， 咪結果就係個 means 個 ends 就 justify 佢嘅 means 咯，係啊，嗰個 ends 啊，就如果你對頭先你睇完嗰啲，即係我今日好仔細睇曬《紐約時報》關於呢個邵建華嘅嗰篇報導，咁、我知道啊，呢條友係撲街之中嘅撲街嚟。如果係咁嘅話，當佢用一種咁嘅手法去對付佢嗰陣時候，大家覺得就係理所當然，就是那個 ends justify 了個 means， 當然對付李波就是不合適的方法，因為大家覺得李波不是一個大奸大惡的人， 大家覺得他出書啫， 係啦，只不過我都出書啫， 因為他又 touch 到我哋一個好基本 嘅 核心價值 噶 嘛， 就係、 是、 言論 自 由、出 版 自 由啊嘛。 咁但係你問我，其實過去嗰十幾年、二十年咧，好多呢啲喺香港揾食嘅人咧。就已經是用緊呢種咁樣嘅改變遊戲規則嘅手法。其實，當然你話佢如果佢手伸到嚟去整頓到香港嘅金融啊、財經啊等等呢啲咧，我覺得即係未必伸到咁遠。其實，但我覺得係一個即係 warning， 係一個 warning 嚟嘅呢個。咁啊，差唔多十一點幾咯， 係啊，三個幾鐘啊，已經啊，又燒曬人哋啲 plan 啊，你 冇辦法啦，就係、是、大家都係年初四。年初四的心情就自然是不想睡覺，因為不想明天來嘛， 但所以明天都是要來的 所以都沒用的其實、大家不阻住大家這個過渡去年初五了， 好， 如果去到年初五的話呢，年初四病就會痊愈的了，其實因為已經發生了嘛，跟 只要過到明早鬧鐘那一關就可以了 是的，我建議大家就是不要設鬧鐘， 那怎麼辦、就遲到了、 有個方法的，就是不去廁所臨睡之前 哦，个闹钟喺自然 就会自然醒， 闹钟喺自然， 系啦，咁啊自然会醒啊。其实同埋咧就系要，即系嗰个你闹钟会醒咗，会拍翻熄佢噶嘛。其实系嘛，咁你如果要上呢个投注箱，好似啊呢个夏威夷咁样咧，攞呢个即系开工利是，投一封开工利是咧，就今晚就系而家节目完啊嘛， 就饮一罐水，就唔好去厕所。 系啦，咁包保你听日就可以收到。 点知半夜忍唔住屙咗。 跟住瞓翻啦，咁啊提早開年啦。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 城寨係香港真正冇大台、冇斗策、只有群眾嘅地方。一班嚟自五湖四海嘅人，使出十八般武藝，施展渾身解數。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劉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